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一会儿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在白天观察好了路径之后，准备夜晚之间进入大牢营救谭旺。那么这一次他究竟能不能把谭旺救出来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董乾回小店收拾好自己东西，您别忘了他还有一口龙鳞宝刀呢。夜晚之间身背龙鳞宝刀，镇古侠来到了西安府衙的南监十二所。到了这儿后，轻轻的就跟切豆腐一样刷一下，铁链子、铁锁、铃铛锁全下来了，把这牢门打开。白天来好办，晚上来得缓缓眼神呢。老爷子进屋一瞧，哟，谭旺还跟那儿坐着呢，这链子还挂着呢。老头子可以瞧见镇古侠了，心里话还真来了，张嘴那次要问你呀，别带我走，我不走，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突然间，董乾手里边一晃这口明亮亮的龙鳞刀，谭旺一愣，他什么玩刀了？董乾还用亮刀吗？没听说他有一口宝兵刃呢。他打哪得这么一口刀啊？他想这功夫，董乾一跟步，拿刀尖一挑，他向下这挂铁链唰一下，那就仿佛啊拉面条一样，就那么快。当时拉断铁链，稀里哗啦的铁链都下来了，刀交在左手，伸手一搀他，我说你怎么回事？我怎么了？你倒把链子摘来等着我呀，我就没想走，甭废话，走。能上房吗？我稍微活动活动，我估计我能上房。天天跟这儿坐着也有点麻，这搀起来呢，把它搀出去，搀到了这个南所十二间监狱的外头，就这间屋子外头。董监回头一瞧，地上净铁链子，铃铛锁剩一半。这一会儿夜六茶间的就闹起来了，我呀给他伪装伪装。老头回首带着监牢门，把这铃铛锁往里一踢，把这挂铁链子不削断了，拿起来了，扶缠着就给挂在这锁上了。哎，这个天亮都送早饭的才发现这屋里没人了。回头一瞧啊，那意思咱上房走吧。这老头没了，谭旺踪迹皆无。嘿，董乾生气呀，我问你能上房，你告诉说得活动活动，我回首带门这功夫你上房走了，那意思你还要卖牌卖牌，还要露露你的功夫。谭旺，你这可逗火，自己能走不走，能摘料不摘料，非让我亮刀给你把铁链子削断了， 削断之后能上房，告诉我上不了房，成心。行嘞，我董钱袋跑不过你，谭旺你盯着。纵身行上房，四下张望，往这边一瞧没有，往那边一瞧，嗯，可了不得了，就瞧一个人背着谭旺，谭旺俩手扒着人肩头上，回头还瞧董钱，冲董钱一招手。董钱一看这个人从房上蹦下来，背起来谭旺跑，背着一人上房还跑这么快，这就是我也就这样了，而且我怎么一点声都没听见呢？哎呦，这人是谁呀？往下一塌腰，一边追一边琢磨，江湖上有多少人能办到这事儿？由房上蹦下来，背谭旺，背上谭旺在宁身上房，我这没听出来，背着一人在房上跑，还跑这么快，我还得紧着追。江湖上没几个人，生气。越想越生气，但饶着是生气呀、啊。他到底是一个人，那背着一个人，还是董钱啊跑得快？这位要把这个谭旺放下，跟董钱赛不一定输。背着一人就差劲了，他是为了气董钱，诚心。其实谭旺现在能跑，诚心背着，但董钱越追越近呢。董钱追着追着一琢磨，我要追进一刀，他背着谭旺，我这刀砍谭旺身上了，我扎他哪儿都不合适。一伸手啊，从怀里头把铁球拿出来了，两只铁球，丢一个了。建州啊，打算打莫奇玉兄，这只铁球没打，这只铁球为什么不打？舍不得了，再丢了没了，没法回家了。从凤翔府带两只铁球出来了，一直不带，怎么回去？拿这只铁球晃，它这是个钢胆，里边带胆。拿这只铁球在手里边，这刀啊，在这手拿着，钢当钢当，这铁胆一响，我说朋友，你别跑了，你把谭旺撂下，你要再跑，可别说姓董的我对不起你，我给你铁球。头的这位真识劝。一听这话不跑了，谭旺本儿由身上蹦下来了，这位一伸手由怀里拿出一只铁球来。刚当刚当这么一转，你个老梆子，你疑惑着就你有铁球啊？巧嘞，太爷我这也有一只，不信咱俩就对对。这书可了不得了，这段书叫西安府二老对球。董爷一瞧他拿这只铁球，正是自己丢那只，呵，感情是你老梆子呀？哎，老梆子不错，正是我老梆子。谭旺一听，你们这俩老梆子，书中代言谁呀？金谷侠关斗关九公。建州这儿，关九公为了追红林红远带，追到建州，正赶上莫奇玉修。建州在这个州衙里头要行刺年羹尧，董钱一时赶到，惊走了莫奇玉修，要给他一铁球。这个关斗关九公生气，我在房上一伸手就把他擒了，你这一铁球是打我是打他？让过莫奇玉修，反手一抄，他把铁球抄到手了，也就是金谷侠关斗，换别人也接不住。接完铁球又后悔了，我这不是栽董钱吗？董钱能乐意吗？你当时下来跟他解释清楚了也就完了，心里边一琢磨着不对，抄着铁球他跑，他这一跑，董钱更恨他了。董钱成名的兵刃丢了还行啊，在后边紧追他，关斗把他甩了。那么金谷侠关斗把董钱甩了之后，他干嘛去了呢？他回家了，他怕红林红远泰绕回河南魏辉府去， 自己一家人反受其害，到家一打听没有，这球在我手里不行，我得还呢。在哪儿？我还得回建州找董钱去。到建州一打听，这帮人都奔建山蓬莱岛了。到建山蓬莱岛一打听啊，建山蓬莱岛让他们给打散了。英王富昌富宝臣身头在万隆唐峰，我上万隆唐峰吧。到这儿没准就碰上这帮人了。到万隆唐峰岛转悠三天没进去，一琢磨我得找个朋友啊。万隆唐峰岛以外谢家滩有个朋友叫谭旺，多少年没见了。谭旺啊，家里边几百艘渔船，养着不少的渔户，他是渔行的总头。这样我上谢家滩我找他，一个我问问他我怎么进万隆唐峰岛，另外啊，圣玉圣陶然如果从三庄发兵必然找谭旺借船，我先跟谭旺说一声，到这儿甭废话，把船借人家。关斗一琢磨挺好，到谢家滩一打听啊，谭旺不在这儿住，在城里住，又返回西安府。到西安府一瞧，大门锁贴封条，找人打听吧。一打听监牢狱，那得了，今儿晚上啊我来趟监牢狱，砸牢反狱，把谭旺背出来就是了。刚到监牢狱这儿一瞧，人影一晃过几人，这身法快呀、追近了一瞧，董钱，呵，行嘞，连救谭旺啊带环球全一试了。一瞧直接奔南所第十二间啊，他也救谭旺了，省我事了。关斗暗中观瞧，赶董钱一亮刀，关斗一瞧，董钱的董钱的，你怎么亮了刀了？你一辈子不玩刀，老了老了练刀了。一看唰一下铃铛锁下去一半，还是个保兵人啊，让我挤兑的。为什么铁球在我这儿呢？一瞧进去，一会儿把谭旺搀出来了，把谭旺搀出来，谭旺跟这站着，他翻身关门去，关斗本一下蹦下来了。谭旺一听这蹦一人来，回头一瞧，哟，关斗金谷侠老朋友了啊！董钱跟他约好，俩一块救我来了。谭旺一瞧他，没说什么。关斗呢，就事往下一矮身，那意思上来。谭旺呢，确实上房的有点腿脚发麻。哦，俩人说好了，他背我上房，他关门，天亮送饭的才能发现的。这半宿没事，那我就跟他走吧。往他身上一趴，关斗上房了。这转身追，关斗头了跑。他呢想瞧瞧董钱呢，追上了没有？回头一瞧，行，董钱也上房了。他招手那意思，我跟关斗走了啊，你跟上，这不斗气儿吗？董钱心里话说，怎么你怎么向着他不向着我呀？亮铁球一骂街，关斗下来了。谭旺不明白怎么意思，你们二位，哎呀，没想到咱们二位这儿见着了，您先把这带上。关斗一伸手把铁胆拿过去了，董钱接铁胆呢，怪不是滋味的，老了老了栽这么一跟头。我说关九公，你可真有两下子，这球在你手拿这么些日子，你给我拿哪儿去了？哎呦，建州一别是这么回事，当时我也是一时兴起伸手抄你这铁球，得了，怨我了啊，您别埋怨我就是了。跟谭旺咱们走吧。咱们奔哪儿啊？咱们奔回灵观呢。上回灵观干嘛去？谢家滩行辕呢。谭旺也说谢家滩呢，我到谢家滩就阔了，谢家滩全是我的人呢，咱们有人块到谢家滩，那就不能上谢家滩，咱们先上回灵观。回灵观怎么那还一张方呢？谁叫张方？嗨，欧阳修的徒弟，这是一个俊小孩儿。 哦，俊小孩儿 干嘛？嗨，这孩子想在圣陶然面前露露脸，是这么回事，让我呀把你救出来。救出来呢，先上回灵观见他，他领着一块上行辕，就为朕这个啊圣谕一下子，就为这个。 这倒不错，我不仅把你揪出来了，班单又捡一剑客，关九公，这身份都跟我平着呢。三位有名的剑客跟他一块儿去见盛陶然，这孩子不更露脸吗？走，咱一块儿先见张方。张方在回灵观外边等着呢，一看三位剑客唰唰唰到跟前，小孩蹦出来了，老爷们儿。关斗弹王一瞧，一急刹车呀，这是董钱提前垫好了，这要不垫，冷不丁半夜窜出一个这个来，抖手就敢给他一掌。嘿，我说董钱，你过来吧。怎么意思？这就是你说那尊小孩啊？哎呦，宝贝儿也太尊了。欧阳修怎么收这徒弟呀？欧阳修那多漂亮的老头啊！欧阳修差远了，他爸爸比欧阳修还漂亮。他爸爸谁？他爸爸张子美。不能，你这么大岁数净说瞎话，谁说瞎话谁不好。他爸爸真张子美啊。关斗跟谭望一瞧，风流美善仙张鼎张子美生这儿子，哎呦妈耶，你干嘛？我等着你们几位啊。老爷们儿，您都给引荐引荐吧。这金木侠关斗，这个好，谭望、谭德祖，三位老剑客一块儿回灵观。二侠侯杰带着一干人，全都跟这等着呢。走吧，奔谢家滩吧。您先别忙上谢家滩，咱们到谢家滩，咱们见着这圣域圣陶然，咱说什么呀？他就借船，我把船都给他了，咱们就一块儿打万龙汤翁岛，那不行。您这家还封着呢，这么办，您不也来了吗？咱谢家滩先不忙了，谢家滩孔秀在那儿，哎，让他们这儿先等着等信儿，他不瞧不起我吗？咱们先办点正事儿。杨有之杨师爷还有一干的随行委员办差官呢，全都在回灵观那儿，咱们还不上谢家滩了，咱们直接奔西安府了。我让杨有之杨师爷行这么一道公文，派人打到西安府。到西安府就说钦差老大人已经到了，让西安府狗贼张志忠安排行辕。这行辕安排哪儿？安排谭望的家。谭望家现在不是贴大封条吗？哎，哪儿都不合适，就这儿合适，他就得安排这儿。然后钦差大人不是在万龙藏风岛呢吗？哎，您就假扮钦差，大摇大摆自己就回家了。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谭王一听那痛快了，那多好啊，我家里头还一大家子人呢。啊，不，您家里没一大家子人了。怎么，您家里这一大家子人不知道谁给送的信儿全跑了，就剩一老头了，比您岁数还大。哎呦，我那老哥哥家里就剩他一人了，那我还真得回去，我不放心呢。打我爸爸死了，我就最尊敬他了，这把我抱大了。哎，就那就行，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好，请杨师爷，把杨师爷请过来。有老剑客做主，张方把这主意一出，杨师一听，行倒是行，奈何一劫，这个兵符印信都在我手，但是钦差老大人下手谕得盖个手戳子，这手戳子可在钦差大人手里呢。张方一听啊，他这捐班出身也不懂这个，愣虎，一般的衙门没这手戳子没这记号，人家不接不信。这个呗，我估计不怎么样，即便他瞧出来了，我自有应对之策呀。您就写吧，写公事，行公文。杨有之一听，那我就招呼吧。杨有之把这封假公事给做得了，谁送去呢？一看这里边的人呢，各司其职。得了，派红玉儿去，小火神红玉儿，使左臂花刀，有能耐，小孩也精神，啊。英茂造衣，随行委员办差官嘛，拿着杨师爷这公事，快马回灵观出来，直接奔西安府。西安府呢，正找人呢。怎么，监牢狱里跑一个？ 南所十二间呢。这老头子谭旺昨天晚上被人手持利刃啊锯断了锁链跑了，这儿还得找啊，这儿乱呢。公事到了，接上差。什么上差？钦差年羹尧，随行委员办差官。公事到了，张志忠一听吓一跳，赶紧出来接。红眼大模大样拿着这公事，按说你再随行委员办差官，你见着四品黄堂也得行礼啊。没有，也就是抱了抱拳，贵府。 哦， 这位上差怎么称呼？姓洪啊，我叫洪影儿。没敢问是哪来的钦差呀、啊？为什么没见前站呢？公事全没有啊！而且告诉我，年羹尧私访万隆藏风岛，让我们侯爷扣在里边了。这怎么又来一个钦差的办差官呢？这真的假的不知道啊！ 您。 查办四川建山，年的人跟前的随行委员办差官，现在有老的人公事在。好，您把公事赏下来吧，来喝茶喝茶。打开这公事一看，全对呀、啊，因为平常年羹尧写也是杨有之起草啊。再一看这个印信，全对。那边说不差一手戳子吗？张志忠还真不懂。看完之后满对，他可就把他的师爷叫来。他这师爷姓唐，叫唐年。唐师爷您瞧瞧，师爷把这封公事拿过来这么一瞧，看出点毛病来，没有大人的手戳，我不告诉他。这小子没拿我当过人，捐班出身，大字不认得几个，张志忠这仨字写的都七扭八歪，上任以来独断专行，什么事儿从来不跟我商量，不跟我商量也没关系，你得点什么好处你倒分分点儿啊。不急，独吞呢、啊、打他上任他肥了，我们一点油水都捞不着啊。他说那个话呀，办那个案子都是混账话呀，他不懂得审案，我也给他出过几个好主意，全然不听啊。啊，现在你用着我了，让我给出好主意，没有。这封公事有点假，不告诉他。为什么？拿着假公事来必然是蒙你，蒙你你就要倒霉，你倒霉换一官我先好受。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